乌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月近日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